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呀、啊、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，今生无缘来生再聚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郭嘉璐带出的《我喜欢懒懒的》，梁汉文带出的《我就是忘不掉》。 中，最冰的咖啡，酸酸酸酸的甜味，最

是爱人的心多变，我又何必要无奈的妥协，做痛苦的结局。 心事我知道，我和他只